欢迎大家来到今个星期的这个的 MIHK 十周年纪念特辑舌到空虚的这个的网台血泪史。咁话咁快又过了两个礼拜啦，咁又要同大家呢一起回忆下过去呢十年里面啦， MIHK TV 又或者我哋嘅低俗频道啊，经历过几多嘅高山低谷啊，即係又越过高山又越过谷啊，咁有好多嘅一啲嘅唔同嘅人与事，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一啲嘅古仔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咁特别呢就係希望呢可以啦俾同大家就知道啊，有好多嘅我喺一个创作历程里面啦，又或者喺一个嘅 business decision 里面啦，点解我要决定要咁样去行呢，咁或者我经历过一啲嘅唔同嘅挫折啦，又或者点解下即係会事情好好地嘅，到最后就可能就会即係并不似预期啊，有好多嘅事情呢就冇办法如常继续落去，要进行一啲嘅腰斩啊，又或者有啲咩嘅朋友啊一路行得都几好嘅，咁到最后呢亦都要分道扬镳，各自喺唔同嘅地方里面呢就係向自己嘅呢一个嘅前途去迈进啦。咁我諗呢啲即係喺好多支持我哋 MHK TV 咁耐嘅网友，大家都好人好想知道嘅一啲嘅故事，又或者想了解一下呢啲唔同嘅呢啲嘅历史。咁今日呢就主要想同大家分享我创作一个我都好抌咗好多好多 effort 落去嘅一个嘅节目。咁呢一个嘅节目呢就係叫做蓝皮书。咁而蓝皮书呢咁就有两个唔同嘅季度嘅，有 season 1同 season 2嘅。边一个 season 都好都係做到我閪冧，同埋呢做到我即係甩晒碌。咁点解会有蓝皮书呢一个嘅节目呢，咁样。咁当时喺一个嘅星期五呢低俗频道呢其实呢就是占据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惯性嘅收视嘅。就是当时我哋夜晚有一个叫做星期五舞女嘅一个嘅节目。咁随住我唔喺萧若元嘅一个嘅迷香港租用佢哋嘅地方，咁另外就同另外嘅两位主持人阿东啦同埋阿力苏呢就分道扬镳啦。咁呢一个嘅节目呢就自然呢就要收起啦，咁即係进入咗佢嘅历史嘅呢一个嘅博物馆，就係、是、要决定呢就係、是、要接咗呢一个嘅节目。咁我亦都喺之前嘅集数都有讲过啦，咁即係其实星期五舞女去到咁上下，随住同其他两位嘅节目嘅主持人都基本上有一啲嘅大大小小程度上面嘅一啲嘅口面和心不和啊，又或者呢大家呢都有少少貌合神离嘅。一个节目做落去呢我就唔想下俾人哋就借节目就会下即係单单打打啊艾依你啊，又或者即係等你博得做緊节目出街嘅时候冇得还拖啊嗰啲嘢有骨啊佢嘅说话啊咁样。咁其实就好冇瘾嘅。即係另外第一样嘢就係两个嘅人同我一个嘅创作理念啊同埋做节目嘅一个嘅方针呢其实基本上呢就已经开始就南辕北辙啦。大家都唔系行緊同一个嘅道路。我一直以嚟我都系觉得网台唔应该系坐喺度鳩講又或者坐喺度呢就係噏足即係大半个钟或者一个钟係咪咁之前亦都冇做资料搜集或者係即係求求其其又唔定主题借题发挥或者有冇大咗又即係鳩講嘅咁样。咁我觉得咁样系第一永远一唔会有突破自己一个嘅水平。咁另外第二样嘢就係永远就係冇尽一个最好嘅呢一个嘅责任啊俾到观众或者网友一个最好嘅一个嘅网上娱乐嘅呢一个嘅 experience。咁当然啦即係喺我嘅角度去出发，我有一个创作人嘅角度去出发，我有一个生意人嘅角度去出发，唔係为一个嘅做一个节目就係无厘头就係帮自己添人气啊，又或者係我係无厘头做一个嘅节目出嚟就即係同网友亂嚟啊！咁大半個鐘啊，不思進取，我都絕對唔想咁樣。我亦都希望我對自己有一個嘅責任啊！特別係監製一個節目嘅時候，要帶俾大家一啲嘅新意，唔想俾人哋感覺到咧啊，網台永遠都係一潭死水千篇一律，毫無新意唔會有一啲嘅咩嘅新嘅揭秘啊，新嘅 idea 咧就係帶出俾人。特別係一個節目裏面李老炳係咪有兩個人係從事緊廣告嘅，一個仲要自己自謙佢係一個嘅創意總監嘅，自己仲溫緊一個廣告公司，我自己亦都做緊一個嘅設計呀產品嘅一個嘅品牌係咪當時喺一個嘅時間。咁冇理由你做啲節目真係求其喺度鳩講得個扯個咁即係疑惑呀扯柴娃娃咁樣做去。咁一直以嚟都係覺得星期五舞女呢個節目呢就係 有好多嘅掣肘，亦都係有好多嘅大家嘅 partner 唔肯向前行嘅時候咧，令到我感覺到咧就係佛線捉塵，或者係唔想再繼續去再做落去。即係總之每一集都度日如年。咁啊，特別係啦，即係隨住即係我可以講一樣嘢嘅就係咧，唔多唔少咧，我喺嗰個嘅節目嘅方針裏邊咧，我已經就係唔想再糾纏喺，淨係喺性啊、鹹蟲啊、light life 啊、夜生活啊、婚外情啊、溝女啊、約炮啊呢啲嘅 topic 裏邊去糾纏啊，因為我可以講喺嗰陣時我自己咧唔多唔少咧，我開始翻去教堂，咁同埋咧，即係我亦都覺得咧，即係一個網媒有一個 channel，有好多咁多嘅朋友可以睇你嘅節目嘅時候。我開始去諗到一樣嘢，就係如果即係我借助呢一個嘅力量，可以將一啲更加好嘅價值，藉着呢一個嘅 entertainment，令到大家可以潛移默化，大家可以咧就係行翻一個嘅正確嘅一個嘅價值觀，唔係聚埋一紮鹹蟲雜雜睇女啊，希望個女仔着啲短裙上嚟啊，哇交叉腳嗰陣時睇佢走光啊，又或者睇佢談吐之間會唔會跌咗個肩帶啊，如果要睇埋啲咁嘅嘢，咁我覺得好冇養分，咁同埋亦都係失卻咗一個咁受歡迎去睇一個節目嘅時候，如果有班人係追捧你，而你吸納咗係一張低質嘅一紮嘅網友嘅時候，咁其實大家都喺度鳩做，大家都喺度浪費生命，而係忽略咗一個網台、一個嘅媒體、一個平台應該可以發揮到佢影響世界一個嘅影響力。咁我的而且確啊，自然我喺2012年、2013年開始，我係開始係已經係有翻去教堂，依一個嘅習慣。咁去到2014、2015年之後，我就基本上就係、每個星期日我都直情係會有去教堂添。咁唔多唔少咧，我諗即係聽得教道理多啦，或者我自己有一個 wake up call 啦，有一個嘅反思啦。我自己係真真正正咧，就係喺一方面裏面認真咁樣去諗咧，我自己將來一啲嘅節目嘅 direction 啦。同埋我做一啲嘅節目出嚟嘅方針啊，係咪要做一啲嘅改變？點樣可以好似神父咁樣喺教堂裏面啊？佢一台離散，可能佢影響到二三百人，但如果我有幾千人 follow 揾我嘅時候，我係咪應該更加要做啲有益有建設性嘅一啲嘅節目，令到大家咧就係可以有啲嘅得着，又或者喺大家嘅生命裏面啊，大家交換咗一啲嘅正確嘅一啲嘅信息。咁啊，當然啦，我知道我冇撚理由，唔通我整個網台出嚟，日日喺度講聖經講道理，屌你！俾講離散咩？咁咪梗係唔諗通啦，即係肯定冇人睇啊，講鬼咩，大佬？咁但係即係世界上面就係好有趣啊！咁啊，我希望就可以藉着一啲嘅娛樂或一啲嘅唔同嘅題目潛移默化，有一啲嘅正確嘅道理啊，正確嘅信息，正確嘅價值觀一啲嘅整體即係都好正面嘅一啲嘅信息咧，喺我嘅節目裏邊咧。宣傳出去，咁其實最緊要嘅一樣嘢，希望我嘅節目裏面咧，最緊要帶出嘅信息就係愛香港就係愛一片嘅土地，為一片嘅土地做一切正確嘅嘢，係嘛？咁所以喺我嘅立場去睇，其實星期五母女就一早就已經咧就要轉型啦。咁但係奈何即係一日仲喺老蕭嗰個地盤裏面，仲要抹住兩個嘅豆拍檔，咁或者係始終咧就係奈何就冇辦法咧可以咧就係大展拳腳。好啦，咁但系我亦都要面对一个问题啦。霎时之间即系跟开你嘅啲嘅旧嘅网友，哇，有好多都系中意睇下啲嘅低俗文化、粗粗鄙鄙啊、搞笑啊、咸咸湿湿啊呢啲嘅老友嚟嘅。你叫一时之间你做一个大转型，你又点样搞呢？咁样，咁我哋就面对紧呢一个嘅问题。所以即系当我又要搬去一个嘅成业街一個新嘅一個嘅 MHK TV 嘅一個嘅基地嘅時候，當時就即刻要諗一個嘅新節目，而一個嘅新嘅節目就叫做藍皮書。咁但係 before 我哋諗一個嘅新嘅節目名之前，我哋當然茫無頭緒啦，得翻大概一個月唔到嘅一個嘅時間，我哋就要即係要開波咁嘅情咁上下噶啦。咁而真真正正就要諗一個嘅新嘅節目，去頂咗以前嘅旗艦 Signature Product 啊，Signature Program 啊，一個叫好又叫座咁多人睇嘅一個嘅節目，咁而冇咗一個節目，突然之間流失大量嘅觀眾群，就會好頭暈。所以即係已經係火燒眼眉，要即刻要諗一個嘅新嘅一個嘅節目。 咁啊，亦都係要嚇，即係希望可以達到我之前所定一啲嘅呢個目標，裝鞋並重，有益有建設性，又有娛樂性，係咪又夠出位，係咪？即係同時之間嚇，俾人哋感覺咧就係好 Q 抵睇，目不暇給。最緊要嘅一樣嘢要有 production value 嚇，一個嘅節目裏面唔係淨係嚇幾條友坐咗喺度嚇齋 talking， 咁又係個半鐘而壞嘢，咁咧就係嚇同以往啊舊酒新瓶啊變嚟變去都係咁樣嘅模式就唔掂當啊。咁當時我哋即係坐定咗喺度就要諗呢一個嘅節目係要點搞啊，係嘛？咁啊咁我一個人啊當然就拍唔響啊，即係成件事啦。咁啊，有一日我就即係射咗波，就冇做呢一個嘅星期五舞女嘅。如果我冇記錯，呢一日應該係差唔多係101集之後，我就已經係冇做。咁啊，而當時咧就因為要籌備呢一個新嘅基地為由咧，咁我已經係推咗 job。咁啊，你哋中意繼續做呢一個嘅節目咧，就你哋做飽佢係嘛？咁我總之咧，我就喺100集之後嘅星期五舞女就已經係冇再出現。而當時對我自己嚟講，去到100集已經對我嘅支持者或者對一啲嘅網友有始有終係嘛，已經係有足夠嘅時間去交代，剩低嘅時間就有籌備。脱离咗迷米之后独立自主嘅呢一个嘅新嘅 MIHK.TV 嘅呢一个嘅基地，星期五我哋呢一个嘅 Starship Program 啊，究竟要点行点走啊？咁我几好记得咧，当日我哋 before 我哋谂到呢个蓝皮书嘅呢一个嘅 idea 之前咧，我就有一晚就约咗阿啤李哥出嚟咧，就一齐去食泰国嘢。咁啊，希望啊食下泰国嘢，饮下啤酒啊，轻轻松松啊，咁咧就啊谂下呢一个嘅 program 啊，应该要吓点样样嘅呢一个嘅方向。咁啊。其实我觉得都好似唔系好耐时间啊，咁我哋已经就 spin off 咗一个嘅 idea 出嚟。咁我当时咧就系好希望咧就有一个节目就好 Q 抵睇嘅。咁其实成日都可以讲翻，哇！以前睇《欢乐今宵》就正啦，吓、啊、即系里边啊又多人又大堆头，又有好多嘅呢啲嘅唔同嘅环节，系咪？有时啊又有外景，有时啊唱歌跳舞，系嘛？有时就即系就搞下专题特辑。咁啊，有時咧就係嘉賓專訪，係嘛？咁啊，即係目不暇給啊！即係總之個人鐘頭嘅呢一個嘅節目，哇，好多一啲嘅富有娛樂性嘅資訊啊，有啲嘅星級人物啊，應間有時啊李小龍上下嚟啊，嚇應間有時啊訪問啊啲摔角手啊咁樣，哇，好鬼好睇啊！咁嗰陣時咧就俾到好多唔同嘅新鮮感啊，嗰啲各位嘅呢啲嘅觀眾。咁而喺傾下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去諗下啦，咦？如果我哋真係可以有一個嘅個半鐘頭嘅一個嘅節目分三節，但係又有一啲嘅唔同嘅環節，又可以訪問一啲嘅嘉賓，係嘛？咁啊，個半鐘頭裏面哇，又有專訪，又有環節，又有外景，加加埋埋有好多唔同嘅過癮嘢喺裏面嘅，個半鐘頭就好易捱咗佢啫噃，咁啊，總之好容易係做咗佢啦咁樣。咁我哋就喺度構思緊咧，就係會唔會哇？咁如果係咁樣，就不如好似整本雜誌式嘅一個嘅節目啦。應間又可以講下咩黑手黨啊，應間又可以講下三合會啊，應間又可以講下喺一個嘅山口組啊，又可以講下鬼故啊，應間又介紹下啲美食啊，嚇應間又可以啊就專訪一啲嘅星級人物啊，哇目不暇給係嘛？咦可以有得諗喎咁樣咁啊講講下。我哋就突然之間諗起細個嗰陣時，我係睇過一本嘅書，就叫做《藍皮書》啦。咁啊，後屘啊，當我認識咗阿沈西成、阿沈大哥、阿沈大哥先生咧，咁佢就同我講：，你班友仔啊，《藍皮書》依一個嘅名啊，盜用我哋啊！佢以前啊，佢都有負責搞過依一本書嘅。你雖然本書直接咗啫，冇曬版權，咁但係你應該都係問下當時嘅依一個嘅 publication 啊，攞去一個嘅 permission 啊。咁啊 ，sorry， 我哋已經係輕舟已過萬重山，節目都推出咗咁耐啦，係嘛 ？Sorry 啊，沈大哥冇做到呢一樣嘢。咁啊，咦，藍皮書有得諗喎！我仲同阿啤利哥講，記得以前嘅藍皮書咧，就成本書咧就好多秘聞啊，又通俗係嘛，又好多嘅一啲嘅有趣古仔啊，應間就 FBI 檔案啊，咁啊，應間咧就係講下咩邪教啊，應間講下咩 UFO 啊，哇！成本書就其實就好鬼死好睇嘅。咁但係藍皮書最 PK 嘅一樣嘢就係總係有一兩頁咧，就係嗰啲嘅鬼妹啊，金髮女郎啊，大波妹啊，唔戴 bra 啊，露曬點啊，咁啊嗰啲嘅性感艷照，有時我仲好記得喺細個嗰陣時見過藍皮書其中嘅一張嘅照片，哇！我睇到啫啫都眼埋，就係點咧？就有一個嘅警察去捉一個嘅金髮美女嘅呢一個嘅快車， end up 咧，嗰个金发美女就俾佢剥光珠，咁啊喺个警车面前搜身嘅。哇！睇到我真係硬晒，直情係嘛？即係咁，但係即係其實本書就唔係講鹹濕嘢，有好多嘅嚇呢啲嘅通俗秘聞係嘛？咁啊，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嘅專訪人物嘅呢啲嘅古仔。咁但係奈何就俾嗰兩張嘅鹹相，就俾人哋覺得啊，僆仔唔準睇。實情裏面就實在有好多包羅萬有、千奇百怪嘅一啲嘅故事，好令你目不暇給。啊！不過只不過應該就係成人刊物係嘛？應該係大個啲字去睇，咁啊僆仔就唔睇得。咁但係當時我哋嘅又點會有受呢啲嘅道德規範呢？僆仔十二三歲，我哋都立嚟睇啦，話知你四婆啦，係咪咁樣講啊？咁啊唔知各位老友記有冇細個睇過呢一本藍皮書啦？咁我一講咗呢一個嘅 topic 出嚟嘅時候，咦？阿比利哥話掂喎，有得諗喎，我哋又可以訪問邊個邊個，又可以啊，即係有啲嘅唔同嘅一啲嘅環節。咁我環節呢一方面就當然係交俾我去創作啦。咁而呢一個嘅訪問一啲嘅人物啊，突然之間佢話諗起啊，我哋可以啊訪問啊徐一刀啊徐大道喎，我哋識佢喎。嗱，你諗下專訪啊徐大道係嘛？即係講下佢拍鹹片啊，阿蘇 B 係邊一個啊？係嘛？即係拍鹹片嗰啲嘅經歷啊，無厘頭點解會拍鹹片啊？一間又諗下，喂，我哋可以考慮啊拍啊訪問啊依一個嘅阿夏慧依喎，我又識佢喎，係可以搭到路喎。咁啊，梗係要有一集啊，點樣碌啊教主卡？招請啊！黃毓民先生啊，上我哋嘅節目啦。因為淨係講幾個人嘅呢一個嘅 content 出嚟啊，大家都已經係好著弱啦。因為點解啊？因為呢啲比利哥有好多呢啲嘅窿路，搭上搭點都可以搭得到佢哋啊 ，contact 到佢哋嚟我哋嘅節目裏面咧，就係、是、進行呢一個嘅訪問。咁啊，當然啦，即係更加要有一啲嗰啲嘅震撼彈係嘛？即係我哋訪問到一啲嘅老友記，大家都好想啊喺佢身上面了解啊佢一啲嘅過往嘅經歷。咁而冇嘢即係最吸引一個當時啊睇開一個嘅星期五舞女嘅一眾男蟲啊，或者一眾嘅男嘅網友啊，點會嚇唔會嚇啊想知道呢一個嘅曹查理先生啊嚇呢一個嘅嚇祖師爺曹查理單眼佬啊嚇喺呢一個嘅情不自禁嘅喺呢個戲裏邊啊嚇點樣去大戰呢一個嘅日本啊呢一個嘅脱星啊？啊！一個嘅川上麗奈，你話喺個節目裏面訪問佢點樣去拋棄啊？川上麗奈係嘛？點樣將佢嚇佢抽嘅呢一個嘅架餐啊，黐一個嘅黐膠紙，咁啊就係講呢啲嘅 topic 啊，就已經係不得了啦。咁啊，一餐飯都未食到甜品，咁我哋嘅 idea 咧就已經係融融呢一個嘅湧咗出嚟，咁而覺得咧就係真係咧就係非常之啊不得了，咁啊應該咧就係如無意外咧就係可以咧就係可以咧就係順利 kick start， 咁啊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去做一啲嘅創作嘅，創作嘅就時候咧我哋有幾個唔同嘅帽我哋戴喺個頭上邊嘅。當我哋要 spin off 一啲嘅靈感嘅時候，我哋就天馬行空。咁啊，千祈咧就係唔好諗啊，使咩嘅錢啊，使咩嘅用啲咩嘅人啊，有時間嘅長與短啊，製作嘅時間夠唔夠啊，或者 whatever， 千祈唔好諗呢啲咁嘅嘢，而係知道你想做啲咩嘅嘢。譬如喺今次嘅過程裏面，我哋要做一個雜誌式嘅一個嘅網台節目。雜誌式嘅網台節目裏面，我哋就要諗下裏面嘅內容有啲咩嘢係最吸引。咁我哋就已經唔撇除咗時間製作係嘛，即係成本，唔諗呢啲嘢嘅呢一個嘅時候，我哋就戴咗頂帽，淨係天馬行空咁樣去揀諗嚇呢啲嘅唔同嘅呢啲嘅 topic。好啦，當我哋拍咗版要做一個雜誌式嘅一個嘅訪問節目，而同時之間嚇有包羅萬有嘅，裏面有唔同一啲嘅細節啊、set 文啊、key card 嘅嘢喺裏面要配合得到嘅情況之下，我哋之後就拍板決定咗呢一個係最啱我哋呢一個嘅模式，而最啱我哋咧喺短時間可以做到，我哋又戴翻另一頂帽，就係點樣去執行啦。即係去請邊一個嘅人啦、我哋可唔可以能力去做到某一啲嘅 set 文啦、能力上面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嘅一啲嘅節目啊？就計時間、金錢、人手應該要點安排。咁而當時就係、兩頂帽戴完之後，我哋都發覺呢一個 idea 就係可以可行。咁啊喺食完呢一餐飯之後，我個心就係好定咗啦，因為由頭到尾要搬去成業街嘅呢一個新基地，除咗我要籌期攞錢咁啊第二樣嘢就要進行一連串嘅一啲嘅裝修一個嘅 set up 購置呢啲嘅架餐， 咁啊，跟住又要整一啲嘅唔同嘅家私，跟住又要整进行我哋呢一个嘅厨房嘅呢一个嘅建设，跟住又要整 lighting， 系嘛，然后要最紧要就系搞呢一个嘅冷气，系咪？依家我都可以讲讲啊，节目一日结尾我都讲讲啊，搞冷气啊，我都搞到我头都大 Q 埋。系嘛？咁啊，即系呢一个地都唔系大家想象之中咧，建立一个基地咧，就唔同天主啊，可以剔一声咁啊，即系我要风就风，我要雨就雨，我要水就水，系唔系咁容易啊？好多嘢都系要经历过好多一啲嘅唔同嘅啊，酬仗嘅一啲嘅问题咧，只可以咧就水到渠成。咁好啊，咁啊，最紧要以上嗰啲嘅问题都系要时间啦，要金钱啦，要人手啦去解决，但系有时。去到星期五啊，一个王牌节目啊 ，signature program 啊嘛 ，starship program， 你一定要搞出嚟够爆咧，你真系冇一定程度上面嘅努力啊、创作能力啊、执行能力咧，你系做唔到。咁我所有头先我所讲嗰啲嘅 hardware 嘅问题啊、装修嘅问题，其实我相信我系一定系解决得到，只要揾啱嘅朋友去帮手，有足够嘅金钱系嘛，同埋啊适当嘅一啲嘅监工，其实一定系喺顺利咧就可以喺适当嘅 timeline 里边咧，净佢 complete 咗搞掂咗成件事。咁但系奈何系嘛？呢一个嘅 Starship Program 一直以嚟我都未谂得通应该要点做嘅时候，喺嗰一餐嘅晚饭里边，卒之同阿 Billy 哥食一餐饭，完全唔再谂下一个星期五母女将佢哋两条嘅捻样蛋散抛之于脑后。忘记咗，我已经系完全抽身咗啦，出嚟啦，唔需要再担心呢一个嘅节目嘅收视啊、高与低啊，放松咗我嘅怀抱，咁啊 ，free 咗我嘅 mind， 啊，一支星啤啊，都开个 Tiger Beer 啊，都未饮到第三支，我已经系嘭嘭声，我嘅创意如从泉涌啊，就将成件事呕出嚟。有时我自己会觉得咧，一个节目或者一个嘅 idea 咧。你系真真正正咧，唔可以死度死谂，而系真系要放松你自己，接受一切所有喺你侧边围绕住一啲嘅 idea 嘅 spin off 咧，然后你自己咧就要 grab 扣实扣实，找起上嚟嘅时候，摆翻落你嘅自己一个嘅，你大家都吓唔系一张嘅纸摆喺台面上边，或者你自己系需要一张纸，你可以写，用你嘅方法将呢啲 idea 写低咗，记低咗。或者係好 virtual 咁樣，你記得咗呢一樣嘢，然後東穿西插，咁你就將佢就連成咗一個嘅融會貫通嘅一個嘅 idea 啦。咁我喺到嗰度咧，即係我都好覺得咧，當日嘅呢一餐飯就如有神助。咁其實就係唔係好辛苦之下，一放鬆咗自己，又或者啊，即係都係得到上天嘅呢一個嘅眷顧，得到嚇即係佢嘅呢一個嘅助攻啊發功啊，令到我咧就係唔多唔少好短時間咧就 crack 到一個，我都覺得喺當今網台界裏面一個幾 classic 嘅一個嘅網台嘅一個嘅節目《藍皮書》。咁啊，《藍皮書》當時咧就係好短時間，我哋就已經係知道要做啲咩嘅嘢啦。咁啊當然啊，裏面啊要諗下啊，要 keep 翻一啲嘅舊嘅。老友記咁，我就當然要揾兩個嘅女主持人咧嚟幫手啦。咁啊，當時咧就係揾咗阿 Luvi 啦，咁啊同埋咧揾埋阿 Christy 咧，就係兩個咧就要幫手，就係做呢一個節目。咁啊，希望嚇嗰啲要睇女嘅朋友咧，就係仍然咧就係 keep 咗喺度。咁啊，當時咧阿賈咧亦都係我哋公司嘅一個嘅做創作嘅一個嘅同事嚟嘅。咁啊，好多啲嘅 graphics 啊、bad job 啊、片頭啊。或者個 website 嘅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 art direction 嘅一啲嘅 instruction 都要靠阿賈去幫手。咁我就捉埋阿賈，喂，問阿賈，喂，你有冇興趣啊幫手加入呢一個嘅團隊？咁啊，當時咧我就亦都諗過同阿 Billy 哥拍住做呢一個嘅節目嘅。咁但係咧就係冇理由啊，即係兩個啊，即係哇長時之間啊，咁你嚟一齊嚟做咧，就大家就好攰。咁啊，同時間我亦都捉咗阿周公子出嚟啦。咁啊，諗下。哇！周公子都能言善辯嘅，有啤梨哥，有我，咁啊，起碼有三個。咁啊，然後楞住一啲嘅其他比較即係 up and coming 啊，又或者喺呢一方面嘅經驗未夠，但可以有呢啲 potential 嘅朋友做第二梯隊，咁啊可以咧就係接力一齊去做訪問。咁啊有阿賈喺度啦，咁啊有時我哋都會揾阿屌總理西瓜頭咧，開始咧就係捉佢入局咧，就係喂嗱多啲佢嘅 exposure 嚇。當時啊，仲大家仲記得。系仲未有閪姐的美食家嘅，西瓜头咧就当时咧就上嚟咧就系蹬下脚啊，撑下墙啊，吸收下一啲嘅知识啊，仲未可以系完全独当一面咧，就做一个嘅节目主持人。咁其实都系唔多唔少咧，蓝皮书啊， 或者是之前一些的大院有落的集数，就是一个的艺员训练班或者是网台主持人的训练班，开始捉了西瓜头屌总理呢，就进行一个的深度培训，给他多一些出镜，还有呢等他习惯一下呢，就是怎样做一个的网台的访问的一个的节目。那么不多不少呢，西瓜头到后面独当一面之前，全部都是在一个的蓝皮书或者是大院有落的，就是浸淫出来。咁啊，阿贾就交咗佢一个嘅重要嘅一个嘅 task， 咁当然要拍住啊 Luvi 同埋啊一个啊 Christy 啦，咁啊即系名益佢啦。咁但系呢啲笋嘅呢啲节目，梗系唔会由我做噶啦。如果唔系，就分钟系俾人话啊，你吓呢个啊麻甩佬系咪大过侧边个女个女仔廿几卅年系嘛？就坐定喺度，一阵又抽水又乜又七嘅呢个时候，就费事俾人招惹口实啦，系嘛？咁啊，醒阿贾呢条嘅好手啊，等佢去做下呢一样嘢。咁啊，我就会同阿 Billy 哥就可以一齐负责每一集嘅邀请商嚟嘅呢啲嘅唔同嘅呢啲嘅嘉宾。咁啊，当然同时之间我亦都系要创作一啲嘅 set 文啦，譬如吓即系刑环首期啦，即系我曾经系创作过一个嘅短嘅一个嘅短篇嘅一个嘅 set 文啦。咁啊，有好多嘅唔同嘅世界各地嘅一啲嘅奇怪嘅故事啊，有一啲嘅有趣嘅啲嘅 topic 啊，都喺刑环首期里边咧，就系同大家去分享啊。咁啊，后屘其实都有好多一啲唔同嘅 topics 咧，就系出嚟噶。譬如最早期爆出嚟嘅就系当然就系呢一个嘅丧波感死队啦，后屘又有呢一个嘅夜场警讯啦，点解夜场警讯就其实当然系佛门警讯 spin off 咗出嚟噶啦。咁但系到最后，连佛门警讯都喺埋呢一个嘅蓝皮书里边咧，就系上埋场。咁啊，即系始料不及啊。咁啊，又有啊，即系到后屘大家最瞩目嘅就系当然就系希哲的美食家啦。希哲的美食家嘅第一季其实亦都系喺呢一个嘅蓝皮书里边嘅其中一个嘅 set 文啊，即系后屘只可以 spin off 到一个独当一面嘅呢一个嘅节目噶。咁所以即系一个嘅蓝皮书即系正宗系包罗万有，好多唔同嘅古仔。咁后屘去到第二季嘅有咩香港人小故事啊，林芒正嘅呢一个嘅情欲保鉴啊，咁仲有呢啲黑社会档案啊，哇，好多呢啲嘅唔同嘅短嘅呢啲嘅短篇咧，都系一个节目出嚟。咁做起上嚟，你问过唔过瘾咧？我其实佢好 enjoy 喎。係咪？因為喺個過程裏面有好多嘅一啲嘅題材，我都可以去 touch base 啊！即係，但係做起上嚟咧，其實就好辛苦啦。以我哋嘅人力啊、物力啊、各方面嘅面嘅嘢去加加埋埋去應付啊！依一個嘅一個星期一次嘅節目，哇！揾嘉賓頭都大，跟住做 set 文係嘛？依家仲要嚇即係招呼阿波仔。下第二節咧，我重點講下依一個嘅波仔敢死隊依一個嘅節目嘅嚇 ，OK， 咁啊 handle 阿波仔嚇，即係點解一個都好爆嚇，好多人都喺每一集嘅藍皮書裏面都好期待見到話依一個嘅喪波敢死隊係嘛，咁但係點解後屘就要即係要cancel 咗佢，冇得要再繼續咧？咁一間第二節我會同大家去講講嘅依一樣嘢。咁但係你諗下喺成個過程裏面係要扯咁多嘅題材，咁多嘅呢啲嘅環節，又要 liaise 唔同嘅呢啲嘅嘉賓上嚟，又要約期，又要成，而一個禮拜裏面做一集啊，個半鐘頭嘅啲嘅節目，其實已經係好撚問水，好撚頂角嚇，即係做到我哋咧就真係頭都大 Q 埋。咁啊，不過嚇，即係藍皮書有一個好有趣嘅呢一個嘅地方。如果大家心水清嘅，有好多嘅朋友都係上咗藍皮書之後，變咗後尾我哋一啲嘅 regular 嘅我哋嘅呢一個嘅節目嘅主持人啊，譬如啊 MC 人曾經有上過嚟啦，咁後尾佢哋都係肯加盟我哋嘅台裏面做一個節目，就叫做俾人研究啦啊，金毛啊依一個嘅 Jordan， 咁啊曾經亦都係上過我哋嘅節目啊，接受我哋嘅訪問。到後尾就佢自己有一個獨當一面嘅節目，就係、是、金曲妙韻歲月情啦。咁啊，所羅門咧，咁啊曾經啊，亦都係嚟過我哋嘅節目，講佢俾邪教坤嘅一啲嘅經歷啦。咁後尾佢就做咗一個節目叫做 Psychology 啦。咁啊，恐懼鳥啊，咁啊亦都係曾經上過一個節目咧，就係俾我哋依一個嘅訪問。咁啊，就係好，總之有好多嘅老友記都係上過依一個嘅訪我哋嘅節目。咁啊，而後尾變咗一啲 MHK TV 嘅一啲嘅 regular 嘅 program 嘅一啲嘅節目嘅主持人。咁啊～应该我第二节我都会讲讲啊，即系过去咁多嘅访问里边，究竟系边一个老友记嘅访问最令我刻骨铭心啦，同埋我好记得啦。当中嘅访问里边，我有啲嘅唔同嘅呢啲嘅得着啦，系嘛？咁好啦，咁啊头先我讲过啦，呢一个蓝皮书系嘛？咁啊， 之前啊，即係我哋仲要搞呢一個嘅節目嘅 idea， 哇！你仲要搞呢啲裝修啊，搞呢啲冷氣啊，大家嚇我估都估唔到啊！當時啊，我 face 一個好嚴峻、好嚴峻一個嘅裝修問題，就係點樣去搭冷氣喉。我哋租咗一個3000多呎嘅呢一個嘅單位，咁但係就要諗下啦，哇！原來咧公司裏邊咧要裝好多部唔同嘅冷氣，3個錄影廠。咁已經每個廠都要有一部嘅分體式嘅呢一個嘅冷氣啦。咁然後跟住咧，我哋一班同事咧有一個嘅辦公室、剪片室，咁又要有冷氣喺度啦。咁而跟住啦，咁你又要喺個conference room 裏面，咁你又要加多一部嘅冷氣啦。因為就係你可以嚇第時做呢一個嘅meeting 啊、表演啊、販賣場嘅時候咧，咁一定當然有中間有一部嘅大冷氣啦。去到個廚房。又要一部冷氣咯，因為你煮嘢食嘅時候你冇冷氣，咁啊點搞咧？咁而整完咁多部冷氣，大家你都知道，當然原來使好多錢啦。尤其是啲分體式嘅呢啲嘅冷氣啦，又要揾地方擺佢啲嘅散熱器啦。咁而最令我惆悵嘅咧，就係要搭一啲嘅喉啊，要將冷氣嗰啲嘅水可以咧就係帶到出嚟咧，就係可以咧就係落到一啲嘅坑渠裏邊咧，就係流走唔流水。咁而我最估唔到咧，就係當中咧，就係喺我哋個 operator 嗰個房裏面，因為裏面有我哋好多一啲嘅電腦，咁啊有我哋嘅電腦啦，咁亦都咧我哋有一啲嘅機，24小時都要溫住。咁如果個房裏面唔夠冷氣咧，個房裏面嗰個 temperature 咧就係逐度逐度咁樣去上升，逐度逐度咁去上升嘅時候咧，咁你個房咧就係會 reach 咗一個好 critical 嘅一個 temperature， 咁咧你嘅機咧就會長期高温。就分分鐘咧就會燒機，咁就會好頭痕。咁我就唔知道有一招咁麻煩嘅嘢。咁而 end up 咧嚇，即係我哋咧安咗喺我哋嘅operator 房裏面嗰個咧係一部嘅二手嘅呢一個嘅冷氣機。咁個 temperature 咧就成日都係好唔夠，仲成日會壞。咁一壞起上嚟嘅時候咧，個房裏面嗰啲嘅 operator 咧就個個就熱到閪冧噶啦。我仲好記得啊，即係有一次阿小花。做 operator 嘅時候咧，喺裏面咧就係熱到咧就係除曬衫啊，就掹煙通咁就喺裏面嘅做嘢，咁啊好惆悵。咁啊亦都咧，如果你唔開冷氣咧，咁裏面嘅 temperature 太高，亦都係搞唔掂。咁但係最慘嘅情況咧，就喺嗰個位置裏面咧，要幫佢將一啲嘅水啊帶落個坑渠裏面咧，你就要走一條好長嘅一個嘅路線啊，然後至去到我另一邊嗰個嘅廁所嗰度。咁而 so happen 呢有一樣嘢唔係幾好呢，就係裝呢一個嘅冷氣嘅師傅呢個裝修工程呢，嗰條嘅喉管呢係異常咁窄，咁啊好容易呢就做一啲嘅淤塞嘅呢啲嘅行動。咁卒之有一次呢，我哋喺開咗台冇幾耐嘅一個嘅年初二嘅裏面呢，我哋竟然呢就係 find out 咗一個我都估唔到，我都唔記得咗點解啊？即係我會喺年初二會知道間我哋嗰依一個嘅公司裏面咧，就係水為財。點解出現水浸嘅情況？就係因為你長期要開住依一個嘅分體式嘅冷氣咧，而裏面嗰條喉咧就啱啱得咁巧咧，就係塞咗。咁而嗰啲水咧就係啤啤聲咁樣流落嚟嘅。咁我就喺食緊依一個開年飯嘅時候咧，就係突然之間咧就收到一個嘅 message， 就知道咧公司嘅依一個 operator room 裏面嘅水咧。好似咧瀑布咁樣啤啤聲咁樣流落嚟，因為條喉咧就塞咗，啊咁啊真係惆悵曬啦！就即刻就一定要熄咗依一部嘅冷氣機。咁而我亦都係同短時之間咧就係翻到去依一個嘅地方裏面咧，就要進行依一個嘅搶救。咁大家都可以知道啦。咁啊年初二係嘛，咁啊有邊個可以上嚟就救你咧係嘛？咁啊好彩當時咧就亦都有鬼嘅網友。咁啊因為網友後屘就係支持咗阿仙人，咁啊即係覺得我哋唔啱咁樣，佢撐咗阿仙人嘅。咁啊佢就叫阿的，咁啊好彩亦都係做依一個嘅裝修。咁佢又好短時間咧就揾到啲人咧就嚟幫手咧，就去進行依一個嘅急救。咁但係就俾我一個嘅好慘嘅一個嘅教訓，就係、是、當你嚇，因為樣嘢都要慳，樣嘢你都要東拼西湊，要夾硬又要急就章，要做一啲嘅嘢時候，唔好好地打好一個嘅 fundamental 嘅一個嘅問題啊，全部都係過得到就海就神仙啦，求其啊砌得掂佢就算數啦，吉算啊行得就行啦。其實我喺度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嘅經驗。當你唔夠錢嘅時候， 如果你明知即係有一啲嘅嘢真係需要金錢，需要 professional， 需要一個最專業嘅幫手啊，去做到一個最妥善嘅完整嘅呢一個嘅啊 solution 俾你嘅時候，呢啲錢係唔可以慳嘅。試諗諗嚇，喺年初二食緊團年飯或者食緊開年飯，你都要劈低啲嘢翻去公司進行呢一個嘅搶救，嗰種唔老禮嘅呢一個嘅程度。我一路搭車過緊條東隧翻緊去嗰陣時候，我就屌緊呢一個嘅八尺高，你老味好玩唔玩？平時唔玩，早日唔玩，喺年初二過緊年放緊假嘅時候，你先嚟玩嘢，撲你個街！我翻去時冚家鏟揾驅魔人捉柒你咁樣，一直喺度詛咒。同埋咁啊，即係講真，但係其實諗深一層，科學化啲去諗，只要當時我唔係貪便宜，要咗一部嘅啊二手機，又或者即係買一部嘅新嘅機，揾適當嘅一啲嘅冷氣師傅進行整體一個嘅探索啊、完善啊，咁樣去呢一個嘅接駁，諗清楚嗰個疏導嗰條嘅喉管點走，唔係求其急就章就要 kick start。而最緊要嘅地方，當時嘅呢一個嘅位置，就係全個公司最重要安裝電腦 server， 唔同嘅 operator 嘅 station 係唔可以容許冇冷氣或者係一啲出現一啲嘅漏水嘅呢啲嘅情況。我就係因為我行錯咗個 business decision 之後，一直都令到喺呢個 operation room 裏面嘅手足，第一嗰台嘅冷氣一係又熱都唔熱下，就一係又漏水，一係咧就開咗等於冇開，咁又要開風扇，咁即係好頭痕，係嘛？咁後尾亦都係因為佢一個舊機，咁亦都係 generate 咗好多唔同一啲嘅電費，係嘛？開得太多又驚佢隨時死機，唔開又驚下啲 server 裏面咧就係出事，咁所以有某一啲位即係我好記得有時以前有一個嘅大陸佬啊，喺大陸溫廠嗰時候，佢教我一樣嘢，佢話：鱷魚有啲嘢咧就真係要貴買平用噶，點解啊？你貪平買啲嘅 cheap 嘢。屌你老尾閪！你做一啲嘅嘢情況之下，個折舊啊、損耗啊，跟住你啊一批貨裏面你用得嗰七成，屌你老尾！你買貴啲，可能平貴十零個 percent， 但係一批貨你用足九十幾個 percent， 即係樣樣貨都唔使擔心個質量嘅，生產起上嚟你慳翻好多啦，除笨有精啦，笨賊係咪咁樣講啊？咁所以有好多嘅情況之下，大家如果要做生意咧，喺有啲好 critical 嘅位裏面咧，係真係唔好慳，因為貴咗唔係好多。但係可以俾你慳翻好多唔同嘅，省卻咗好多唔同一啲嘅問題啊、矛盾啊各方面嘅嘢。好啦，休息一陣間，我哋就翻嚟第二節啊，講講我對藍皮書裏面一啲嘅故事，可以同大家講下邊啲嘅訪問嘅一啲嘅專題人物係好令到我就係刻骨銘心、銘警記嘅。咁另外當然第二樣嘢就係要播一個嘅片段俾大家睇下啊，當時啊黃毓民教主啊上嚟我哋藍皮書一個嘅節目啊。接受我哋采访嘅呢一个嘅片段，转头再翻嚟第二节，我再顺便讲埋丧波敢死队。今天系完全集中喺我哋两个神人啦， 冇错， 冇啊，徐大道同埋查理哥啦， 系。 查理哥同埋阿徐大道咧，究竟边个蠢女蠢得多啊？徐大道你过千未啊？ 我而家唔係要過千嘅問題，我而家過萬嘅問題。 過千下定過萬下定過萬條女先。 以前要質，而家要量。 係要質要量。 因為人生有幾多個人生啊？ 咁啱啱。 但係好似醫學上面講過，好似男人做愛有個幾 有 quota， 有 quota， 唔係射出嚟嗰啲有 quota 係咪先？ 你一萬你一萬有冇射幾有冇射過一萬次啊？ 唔係， 一滴唔算一次喎，屌！ 你唔 有啲迷有啲奶啊，當係㗎啦。唔係你唔可以有高潮，佢又當係。 唔係查理，你唔可以用射嚟去短。 因為我有個老友咧，因為我有個老友咧就話：，我一晚搞佢七八次，哇！我咁厲害， 七八。 我你我原來咧佢係奶，奶到佢有七一次高潮嚟咧，佢係當一次，佢自己冇嘅。 唔係查理，我就咁，個個瞓喺度，總之入咗下嗰個收工。 星期五晚啊，十點鐘。又到藍皮書啦！哇，啲掌聲好犀利啊！ 你請我嚟開下眼界啫嘛， 係 唔係嗱？教主喺隔離啦。其實我叫鬱敏，好少叫教主。 喂，呢個藍皮書我哋僆仔都睇噶咯，你知唔知啊？你有冇睇過先？ 其實我 後生得滯咯， 立過下。 立咩啫？到你 喺街度執翻， 到你識睇嘅時候執咗粒你。 藍皮書其實我哋都有嘅。即係你知我哋咧，即係十。 喂，唔係鹹書嚟㗎，你知唔知啊？ 唔係鹹書，但係 唔係鹹書嚟㗎，唔係鹹書嚟嘅大佬。 嗰陣時我哋好好奇，因為佢 文字多㗎， 文字上係好。 引人入勝嘅。 理論上唔係鹹書，佢仲有啲獵奇啊，好多嘢。其實嗰陣時咧，嗰本書咧，除咗有幾個固定性作者咧，其他佢都係炒稿嚟，我覺得。 有啲翻譯稿啊。 所以今日 翻譯稿啊，炒稿。 所以我哋今日請你嚟。我哋嘅節目名《藍皮書》今日咧，我哋就唔係鬱敏踩場， 即係講歷史， 又唔係講歷史，又唔係普羅政治學院，又唔係講政治喎嚇。咩你？我哋今日請阿教主嚟講咩？ 咪嚟得低俗頻道講嗰啲俾人笑噶嘛，係嘛？ 唔 係嘅，咁咪啊嘛，咁咪去我度聽，一係就聽你嗰個節目， 嚇， 係嘛？係咁轟 啊， 係嘛？ 其實我都想轟噶，不過喺個藍皮書度，唔好啦，費撚事啦，啲人 你軟性節目啊嘛，呢啲係。 係唔係？其實咧，我睇 風花雪月， 冇錯， 啲友仔啲反應係想我哋轟嘅。即係譬如，唔係頭先嗰把聲，林宇陽嗰把聲啊，咁想聽嗰啲嘢嘅。 咁你有得選擇噶嘛？你咁多節目，係、你低俗頻道，下下都你 Barry 嗰啲咬牙切齒。 唔係啊，我唔咬牙切齒嘅，我好撚就温柔噶。 奇趣秘聞，通俗抵死，引人入勝，天下第一奇書《藍皮書》，逢星期五晚十點正，同你。挑灯夜读， 嚟到第二节嘅呢一个嘅 MIHK 啊，十周年纪念特辑，舌刀空虚网台血泪史，咁啊，继续啦，等阿老岳同个大家吓讲下过去一啲嘅唔同嘅经历啊，俾大家分享一下。咁啊，今集嘅呢一个嘅十年血泪史咧，就已经唔再对外公开播放噶啦。咁啊，直接咧就係上載到去我哋嘅 MHK TV 嘅手機程式啦，同埋我哋嘅專業嚇啊網頁咧，就係俾人哋咧就係付費重温嘅。咁亦都會啊 upload 上我哋嘅一個嘅 patron 咧，俾我哋嘅網友咧就係嚇付費嘅會員嚇可以咧就係嚇坐定定喺度安坐家中或者隨時隨地咩嘅地方 anytime anywhere 可以睇翻啊過去我哋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故事啊。咁啊，頭先第一節咧，我哋都有講咗啦，《藍皮書》嘅一個嘅節目咧，係點樣 spin off 出嚟啦，咁樣。而最有趣嘅，咁當然大家睇《藍皮書》啊，除咗嚇係睇一啲嘅唔同嘅老友記上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咁啊，當然裏邊一啲嘅唔同嘅依啲嘅 topics 啊，唔同一啲嘅 segment 啊，都係大家咧就係最有趣嘅，就係個個星期都追看嘅。咁啊，睇我哋搞啲咩嘅新花款。嗱，可以講喺嗰個時期裏面咧，我哋都幾係個創意爆棚啊！唔多唔少啦，即係個鬥志好旺盛啦，成個 team 啊，即係希望做好一個節目啊，即係超越咗一個星期五母女，帶出一啲嘅新意啊，更加有營養啊，更加嚇整體出嚟啊，有啲嘅新鮮感啊，網台裏面未曾經嘗試過咁嘅類型嘅一啲嘅節目啊，同大家去分享啊！咁啊，咁我亦都喺呢一方面裏面，我就覺得起碼都合格啦。咁你我就唔會自高自大話自己做得好好。咁但係起碼其他嘅當時嘅網台咧，係做唔出呢種水平嘅一種嘅節目嘅，只有一個出嚟。咁啊，唔多唔少都靠自己成隊 team 嘅拼搏，成隊 team 嘅打粒門啊，當血吞啊砌，係嘛？唔怕蝕底，行多步，周居勞動，係嘛？即係為咗個節目嘅質素去好下，做好佢，唔介意啊，做多少少嘅 extra。咁啊，而呢一樣嘢咧，就係以前人哋做網台，使乜搞咁多嘢啊？坐低動部 cam 係嘛，收音係嘛，咁啊跟住如足本，咁啊即係傾夠30分鐘就抌上網，就係咁樣行，又唔會有我哋要搞咁多嘅外景啊、剪接啊、資料搜集啊，哇各方面 kick 啦，又片頭曲啊，又 backdrop 啊，哇又靚女啊，哇依依搞搞嚇，即係令到大家目不暇給嘅。嗱，如果你講呢一個嘅藍皮書咧，咁啊，即係當然就不得不提一個喪波敢死隊啊，呢一個嘅 segment 啦。Before 我哋講呢一個嘅環節之前咧，咁啊，其實嚇即係喺咁多集嘅藍皮書裏邊咧，最令我大開眼界嘅咧，當然有兩位嘅老友記嚇，一位就係我嘅拍檔啊 K C Sir 啦，係嘛 ？K C Sir 即係如果你大家有聽翻佢一個嘅香港人啊，點樣嚇可以咧就係嚇攞個行李就兩嘢就去科威特咧，就是、開證券公司啊！即係依一啲嘅經歷咧，我就係覺得就好鬼 amazing。因為好多時候香港人就去諗下，我哋喺香港裏面啊，住好食好嘅，咁啊，即係所有嘅嘢手到拿來 係嘛？咁然後跟住咧，咁你就炒炒賣賣，咁啊賺大錢啊！即係最多啊，坐喺個電視機，所謂個電腦啊側邊啊，撳個掣咁啊，即係買一啲股票啊，或者打個電話俾經紀啊、啊房宇啊依一個嘅轉換啊，咁你已經咧就係執到一個嘅某程度上嘅依一個嘅 increment 啊，使乜要走到咁鬼遠啊？即係去到科威特。特別係去到有依一個嘅港依一個嘅港灣戰爭、海灣戰爭嗰個時期過去揾命搏咩咁樣係嘛？咁但係當然啦，即係當你熟悉咗 K C Sir， 你了解到佢個人嘅為人啊，佢嘅眼界啊，廣闊嘅心胸啊，你就要知道南夷志在四方啊。如果唔係你即係曾經去過一個嘅海外裏面啊，哇！依啲嘅即係比較真係 exotic 嘅依一個嘅地方裏面咧生活過。文化啊、宗教啊、起居飲食啊、氣候啊、天氣乜撚柒都同香港唔夠同嘅，你就點會鍛鍊到一個人嘅一個嘅manhood 出咗嚟咧？咁樣咁另外另外一集啊 ，Billy 哥啊上到過嚟嘅，咁啊當然亦都係講佢點樣啊，即係由一個嘅喺廣州做買賣啊，做一啲嘅生意啊，點啊搞搞下就即係接觸咗咁多嘅黑人啊、非洲嘅阿非拉兄弟啊，睇得中佢，同佢做生意啊，變咗信任佢。然後跟住咧，就係、是、令到佢去到依一個嘅肯亞嗰邊咧，就發展佢嘅依一個嘅事業咧，咁樣。哇！聽起上嚟啊，你都覺得真係匪夷所思。如果冇記錯，佢係應該係盧旺達啦，應該係盧旺達，係好間係啊，係盧旺達嚇依一個嘅嗰邊，佢又有生意。總之上次我同阿 K C Sir 去過依一個嘅東非之旅咧，咁啊亦都係見到佢又有酒店又有生意嚇，啲鬼佬啊、非洲人啊、歐洲人啊，個個同佢谷曬頭嚇打工作揖，係嘛？哇！你諗下一個嘅香港人啊，可以去到非洲，甚至無當地嗰啲嘅官啊、政要啊嚇，即係點樣去尊崇佢啊、榮譽市民啦、啊？咁啊，佢做一啲嘅投資啊，亦都幫當地起醫院、起學校啊咁樣。哇！我覺得依一個嘅故仔亦都係好 inspirational 嘅。咁啊，當然亦都有好多嘅啲嘅大家熟悉嘅一啲嘅朋友啊，譬如翁靜晶小姐啊、啊賈斯諾先生啊，係嘛？咁啊，有一啲嘅唔同嘅藝員咧，會上嚟依一個節目裏邊咧，解答大家嘅疑團啊、疑問啊咁樣。咁啊，大家咧可以喺藍皮書嘅節目裏邊咧，了解一個嘅人物專訪、一個專題嘅故事。咁啊，然後咧就係可以更加認識清楚過去咁多年一啲唔同嘅香港人、唔同階層、唔同層面嘅一啲嘅朋友啊，喺香港裏面嘅一啲嘅故事，佢哋嘅奮鬥嘅歷史，佢哋嘅一啲嘅經歷，咁啊，即係短短嘅個半鐘頭裏面嘅一個嘅節目啊，可以了解人哋好多年嘅一啲嘅心路歷程啊，同埋一啲嘅 experience 啊，咁令到大家咧就有所得著嘅。咁啊，當然嚇，即係令到我最regret， 又或者令到我最不過已經係我已經係擺低咗啦，已經冇喺個心上面記住嘅一個嘅遺憾啊，就是、我哋邀請咗黃毓民教主上嚟我哋嘅藍皮書嘅依一個嘅節目，但係當日嘅依一個嘅訪問咧，我其實就可以用災難性去形容嘅，因為睇完依一個嘅節目咧，我諗大家都會好明白到咧，當時阿啤李哥同埋一個周公子咧，周公子唔知做乜撚嘢咧，就係、是、可以飆撚咗銅咁樣樣，不停嘅搶姜，又要搶答，成個節目咧就爭住講嘢。既然你請得一個重量級嘅嘉賓上嚟一個節目，當然就俾啲機會咧，就係佢發揮，等佢講就唔係你講，係嘛？做一個節目嘅主持人，唔係賣弄你自己個學識，唔係賣弄你自己有啲乜嘢嘅睇法，係你邀請一個嘉賓上嚟，人哋就想聽多啲嘅嘉賓嘅一個嘅講嘢，係咪？或者知道你問啲咩嘅問題，好地地一個人生勾勾坐咗喺度，你就點去擠佢、攣佢、捽佢，等佢爆多啲料。主持人嘅呢一个嘅职责就係用咁嘅呢一个嘅方法。人哋唔可以 pom 到佢讲多啲嘅嘢，你就偏偏上你节目呢，你就可以做到呢一样嘅嘢。人哋有啲嘢唔敢讲，你就慢慢放松佢嘅怀抱，係咪打开佢嘅心扉，係咪令到佢呢就好唔介怀，大家变咗朋友咁样去倾偈。个零钟头可能大家都有时即係接触呢个人即係啱啱坐定定，但你一定要做足好多嘅资料。已经佢未坐嚟，其实就好似熟悉呢位朋友咁样，然后就有啲嘅功课要一定要做足，係咪？然后呢就是、问佢一啲嘅题目，希望佢呢就要答你一啲嘅问题。咁上得上嚟嘅之前亦都係要同佢溝通过，大概你会问咗啲咩嘅问题，讲啲咩嘅嘢，俾啲咩嘅嘢佢去准备，就唔係一嘢殺佢嘅呢一个嘅措手不及嘅。咁啊，即係当然我做咗咁耐嘅一个嘅网台主持呢，咁大家其实呢你都可以见得到，咦，好似阿老王你拍住每一个嘅朋友一起去做一个节目， 無論到而家列列大夫啊，以前嘅呢一個嘅雍正晶小姐啊，係嘛？咁啊，即係夾阿啤梨哥啊，或者上嚟你夾阿林康正啊，嚇、啊，咦，個個都好似幾好睇咁樣嘅喎，即係好似大家呢一個嘅節目啊，即係打高兩班啊咁樣嘅依家情況。其實我就好老實話俾你聽，我就係正正同大家去夾嘅時候，我就會明白到咩叫做 partnership 嚇、啊。咩嘅情況之下，你嘅拍檔嘅擅長係啲咩嘅嘢？你俾啲咩嘅波等佢射入網，冇乜所謂邊一個大波嚇射到入呢一個嘅龍門。大家落得到球場，同一齊做一個個節目，就係、是、個個都係 team player， 冇話分邊一個係叻一個邊一個。而最緊要嘅節目嘅最主要嘅outcome就係做得好睇，令到大家全世界都拍爛手掌，大家都與有榮焉，大家都有分 credit。咁而當然我自己就責無旁貸，我喜歡做一個嘅中場指揮官嘅一個嘅職責，負責啊防守、策劃主攻，係嘛？同埋咧就係、是、揾到一個嘅機會，令到我嘅隊友可以咧就係、是、試歌入網啊嘅一個嘅做嘢啊嘅一個嘅方法，並唔係成場波你都喺一度獨扭扭嚟扭去扭嚟扭去，然後跟住你自己去帶入去射佢近處射龍門，仲要屌你老尾喺俾龍門撲咗，又或者係就彈柱射唔撚入。然後靴聲四起，屌你老尾，係嘛？咁你咁撚樣去做一個節目咧，就很肯定咧，就係屌你老尾，注定咧就係肉鳩酸嘅。咁啊，而當日咧，好明顯咧，就唔知發生緊啲咩事咧。兩位嘅節目主持人咧，即係兩個好似鬥搶姜咁樣。咁反而咧，阿教主講接嘢嘅呢一個嘅啊機會啊，就唔撚多。唉，咁我真係覺得咁難得嚇、啊，即係可以邀請到教主輸尊降貴嚟到我哋嘅台接受我哋嘅訪問，梗係要俾多啲嘢去講啦。嗱、啊，好老實講，訪問黃毓民教主就即係每一個服當年啊，好多嘅朋友咧都係覺得咧呢一個咧就係、是、一個好好嘅一個嘅 opportunity 嚟嘅。咁而我亦都咧就是、因為適逢咧，我就當時啱啱搞咗 set up 咗呢一個嘅 MHK TV， 咁我就要嚇、啊、即係都做咗好多好多嘅呢啲嘅 effort。成時服呢一個嘅假期咧，咁我就帶咗屋企人咧，就去咗台灣咧，就去玩嘅。咁啊，就亦都係因為撞啱咗教主個期，就撞正我嘅呢一個嘅 holiday。咁我冇計啦，咁我就交嘅呢一個嘅重任咧，就係、是、俾我呢兩位嘅節目主持人咧，就去幫手去做。咁啊，估唔到嚇，即係竟然咧就係唔係好協調，咁啊令到我咧一直都引以為鑑。嚇、啊！即係一直落嚟咁多年啦，即係經營網台啦，我都再冇有一個嘅機會咧，就可以咧就同阿教主咧就坐定定一齊咧就係做一個嘅節目。咁啊，直至到近年啊，今年啊，2023年，我去到依一個嘅台灣，上咗依一個嘅鬱敏踩場，同埋今年嚇、啊、教主嚟到依一個嘅溫哥華嚇、啊、旅行，咁我就有機會咧，可以有兩次嘅機會咧，同教主咧一齊咧就係坐定定喺度。靜靜雞嚇，即係咁樣樣去做一個嘅清談嘅依一個嘅節目，咁啊，即係當然還咗我小弟嘅依一個嘅心願，亦都嚇即係 demonstrate 咗根本一個嘅節目嚇，即係如果要同教主做嘅時候，點樣去互相配合，至令到依一個嘅節目咧就係好好睇嘅。咁啊，冇辦法啦。咁啊，有時時也命也，有時世界上面嘅嘢就係啱啱遇著剛剛嚇，即係如果你唔係你老闆要放假。咁可能個情況個outcome又可能有一啲嘅有所不同。咁呢集嘅訪問一直都令我引以即係有一個遺憾啊，即係似乎就係捉到佬脫唔到角。咁但係即係都冇計啦，即係事過境遷，我哋都冇再擺喺個心上面。咁但係喺個教訓裏面呢，我就要知道一度啊，要擺啱人去做一個嘅節目，或者每一個節目嘅主持人保持咩嘅心態去 handle 好嘅節目，特別我自己啊。用一嘢嘅咩嘅方法去邀請嘉賓上嚟做節目嘅時候，你要做足功課，同埋記住人哋係客，你係主，所有嘅嘢客人為先，等佢哋講多啲。咁呢一個咧係我個以後啊，即係秉承住嘅一個嘅宗旨，係繼續做一啲嘅有嘉賓上嚟同我一齊拍檔啊，又或者有啲嘅客席嘅主持啊，啊請佢上嚟啊幫下手嘅時候，我秉承住嘅一個嘅態度嚟噶。好唔好啊？咁啊！即係講下依一個嘅喪波敢死隊啦，咁啊喪波敢死隊咧就係、是、當時阿啤梨哥咧就即係親自監製嘅一個嘅節目嚟嘅，因為點解咧？阿喪波咧就好似中華英雄裏面嗰個嘅嚇、萬毒戰神咁撚樣，即係唔係個個嘅人咧佢都係聽佢説話嘅，唯獨是嚇俾阿啤梨哥好似純壽司咁樣鞭鳩佢啊，屌柒佢啊！孖叉佢啊，空鳩佢啊，即係總之，即係喪波有啲情況係完全係失控嘅。咁啊，唔係靠阿啤利哥喝柒佢咧， 咁其實基本上咧，你就真係唔撚使旨意咧，就可以叫到阿喪波咧正正常常咁樣去做到一啲啊導演要求嘅一啲嘅啊動作啊，或者噏撚到一啲嘅啊合適嘅呢啲嘅對白出嚟。咁我以前拍廣告咧，就有一個嘅大忌嘅啊，就係、叫做乜撚嘢咧，就係、馬與教頭就細路與狗咁啊，即係我哋就最鳩怕咧，就係我哋嘅創作裏邊咧，就係用呢啲嘅人去合作，即係話。你條片裏面如果有馬喺度咧，你就真係麻撚煩啦！你要馴服只馬，跑撚到好撚靚啊！要求導演嘅要求咧，咁你咧就諗諗住 overrunning 都死緊緊啦。教頭啊，點解你就唔撚肯同佢合作咧？嗰扎嘅教頭讀書少，以為自己好撚抽得，咁啊乜撚嘢都唔撚聽人哋講嘅。咁大家都知撚得到啦嚇，呢、一個宇宙最強嘅甄子丹，你同佢合作拍親片嘅咧，佢就係屌你老尾喺史上最撚麻煩嘅冚家產，正宗就跌入馬與教頭呢一個嘅 category 啦。你呢一個嘅細路與狗咧，就係點撚樣咧？細路就一係就眼瞓，一係就瀨屎瀨尿，一係就喊住老母係嘛，一係就唔撚聽點，或者咧就屌你老尾喺隻眼就永遠望住個老母。咁你拍起上嚟咧，就真係火都嚟鳩埋。狗係更加就係一係就屌你老尾閪，你要佢揈尾佢就吠，係咪？你要佢吠佢就揈尾，咁啊即係拍嚟拍去都搞唔撚掂。喪波就係正宗就跌入呢一個嘅馬與教頭、細路與狗嘅呢一個嘅屌你老尾嘅 category， 係完全受控唔撚到。如果唔係有阿啤你哥喺背後裏面咧，就係頂撚住個雞頭咧，就其實咧就係好撚難搞嘅，即係要去學鳩佢要做啲唔同嘅嘢。但喺成件事裏面咧，亦都要俾翻 credit 咧。其中嘅一個嘅 team member， 呢個 team member 咧就係錢小豪。咁啊，錢小豪咧其實係我另一間公司嘅一個嘅員工嚟嘅。咁啊，呢一間公司咧，當時我要做一啲嘅設計啊，要做一啲嘅 design 啊，有啲嘅 graphic 上面嘅一啲嘅製作啊咁樣。咁啊，請咗啊錢小豪咧，就係翻嚟咧，就係負責去做呢一個嘅 post。咁點解佢個花朵叫做錢小豪咧？因為佢似一個智障咗嘅錢小豪嚇，即係同錢小豪有少少似，不過係一個智障版。咁啊，佢做啲嘅所作所為咧，亦都當時咧就令到好撚多嘅同事咧就 O 鳩曬嘴。咁啊，最經典嘅呢一個嘅example 就係幫我設計一個嘅利是封，佢用撚咗死人藍去做利是封，佢係要突破傳統，俾我屌你老尾閪屌撚到佢上天花板。咁啊，即係錢小豪亦都係我抌咗好撚多心機去 train 嘅一個嘅人嚟嘅。好多人話啊，鱷魚你唔好抌撚多時間去佢啦，佢都係冇乜 potential 噶，戇鳩鳩咁樣。咁但我其實見到佢係做到有一啲嘅神來之筆嘅嘢嘅，咁但係一定要俾好俾耐性，同埋咧就亦都好似阿啤你哥喝柒呢一個嘅喪波一撚樣咁，適當嘅時候你要屌撚到佢飛天嚇，即係屌撚醒佢。有時佢發緊吽鬥嘅時候，你就要刮鳩到佢撩撚尾喺佢做嘢，係嘛？即係總之呢個友仔咧就即係完全一齊神遊太空，一齊就唔撚知佢做乜撚嘢，一係就做啲好匪夷所思嘅錯誤嘅嘢。咁但係咧即係。我亦都睇到佢有一啲嘅神來之筆，亦都睇到佢有時候做啲嘢出嚟咧，就係的而且確咧，就係做到個成績出嚟。咁我一直都係俾心機佢，咁同埋基本上我就直情係捉住佢嘅手嚟做咁滯嘅。咁好多嘅嘢就要即係街佢點樣去做啊，俾個 input 佢啊，揾 reference 俾佢睇。咁其實佢係完全開頭係唔識剪片啊，甚至無咧就係唔識拍嘢嘅。咁但係即係佢就係主要做一個平面嘅 designer。咁但係自從啊，即係佢加入咗嚟做我嗰陣時 MO852 一個嘅 designer 之後咧，咁啊，即係隨住 MO852 即係呢盤生意唔係好掂當嚇，喂，唔係揾得到錢，咁個工作量一定係要某程度上就開始 diminish 啦。咁而亦都係同時之間咧，呢一個嘅 lowjob.com 啊，甚至乎 MHKTV 啊，喺個 graphics 啊同埋個製作嘅層面裏面咧，就開始咧就越嚟越多嘢做。咁我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將佢咧就係轉咗過嚟呢一個嘅 MHKTV 咧，做一個嘅 regular 嘅呢一個嘅員工，而同時之間亦都係教佢啊好多嘅去拍攝啊、剪片嘅 technique， 我哋當年唔識啦，嗰啲 software 就交俾佢啦。但係點樣去剪好條片啊，講好一個嘅故事，我就會俾好多嘅呢啲嘅意見佢。咁啊，亦都令到佢咧今時今日咧，佢多咗一個嘅 skill set 咧，就去拍嘢啊，同呢一個製作嘅呢啲嘅 video 嘅呢啲嘅後期可以揾到食咧。咁其實唔多唔少咧，都喺 MHKTV 裏面咧就浸淫咗咁多年咧，就攞到呢一個嘅 skill set 出嚟。咁啊，喪波敢死隊咧，亦都係阿錢小豪咧就係負責去拍攝。亦都係負責去做剪接嘅。咁當時喪波敢死隊呢一個嘅 team 咧，就有啤你哥啦，咁啊亦都有阿喪波啦，同埋阿錢小豪去負責啦。咁啊每個禮拜咁你都知啦，我又要負責去即係揾一啲嘅嘉賓啊，翻嚟去講啊。阿賈就負責聖時三分鐘啊。咁啊 我又要負責去做，有時要做一啲嘅 setmen 啦。咁而阿啤利哥有時就去幫手去揾下一啲嘅嘉賓啊。咁主要每個星期咧就一定要砌咗一條就喪科感死隊出嚟。咁我唔記得大家咧就喺對喪科感死隊入邊有啲咩嘅 topic 咧，大家就即係話好有 impact 啊。咁我自己有幾個就好撚中意嘅。當然我好中意嘅一個喪科感死隊嘅 topic 咧，就係佢喺下面成業街。就上車就玩鳩一個的士佬，就問下的士佬你睇唔撚睇到我個老婆啊咁樣，因為就真係好撚好笑啊！我睇咗多次咧，我都係笑撚到咔咔聲。即係但係有一個賣點就係喪波其實就係虎頭蛇尾嘅，即係開頭咧佢係威係勢，但係你一空鳩佢咧佢就凹水嘅，就好撚容易咧就去熬底。即係但係有時你冇辦法啦，有時即係依啲咁嘅偷拍啊，即係撞彩嘅嘢。咁阿喪波後屘嚇到個的士佬即係失控，同埋嚇到個的士佬即係要發眼渣。喪波就唔好意思 ，sorry， 即係曬咗粒。依、這個咧就係稍為依條片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嘅依一個嘅敗筆。咁另外有一條片就係佢就走撚咗去新涼潭喺個瀑布裏面跳鳩咗落嚟。咁又係之眼線嘅，即係我喺度諗下，喂，阿啤哥嚇、啊、你叫佢咁樣跳落嚟，一跌鳩死咗佢，屌公司冇保險喎，屌俾真係一下案，咁點樣要賠翻個仔俾人啊？但佢哋就屌你俾冚家產，就走緊咗去新涼潭，真係喪波二話不說就喺個瀑布裏面咁跳鳩咗落嚟。哇！即係我喺度諗啊，哇！唔好咁搏啊！即係有時有啲嘢，即係抹一把汗。你哋班撚樣玩到咁撚盡，依家真係整親有啲咩頭暈身興，咁點撚樣搞呢？咁但係自從即係呢兩條片有出過嚟，大家都對阿喪波即係好刮目相看嘅，啊覺得阿喪波乜撚嘢都敢做，咁啊～喪波亦都好有趣嘅，當我哋訪問啲嘉賓嘅時候咧，佢條友仔咧就係企喺張後面擺 pose， 乜衫都唔撚著，咁啊就係戴緊住部黑超，戇鳩鳩咁樣，咁但係有一個好有趣嘅一個嘅視覺效果出嚟。咁啊當時早期嘅藍皮書咧，咁大家咧都係因為即係阿喪波喺度咧，就係加大咗個嘅耐看性啊，同埋一個嘅吸引力啊。咁啊大家咧都好中意睇呢一個嘅藍皮書，特別係呢一個嘅喪波敢死隊嘅呢一個嘅環節。咁另外我集我亦都系個人都非常之中意嘅，就係個波走去踢館，去咗我朋友阿 Kenneth 不沉艦嚇，即係我香港拳王不沉艦，去佢喺上環嘅一個嘅拳館裏邊，就話要挑戰啊不沉艦，啊睇下不沉艦可唔可以捱撚到佢一個回合。嗰下佢上嚟，眾所周知，一個嘅腳有李小龍，拳有黃喪波，係嘛？聽講不沉艦冇撚好打好抽，我就上去。呢、这、一個嘅不沉艦嘅武館裏面，我要打撚死佢！哇，嗰個效果出到嚟，真係笑撚到你咧，就係不撚得了。咁啊，當然啦，成個影片嘅過程，不沉艦真係阿 Kenneth 就你監任嘅，真係好撚讓佢啦。咁但係當然讓佢半臂都打贏喪波啦。咁啊喺成個過程裏面，就俾阿喪波咧就即係捱足一分鐘。咁然後佢就話翻啦，不沉艦你好嘢嚇，啊有啲料到，捱撚到我一分鐘，唔撚俾我 lock out。你算係有啲料到，好嘢咁樣入。咁啊，依一個節目亦都係有出奇嘅依一個嘅喜感啊、喜劇嘅依一個嘅效果啊。咁啊，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過啊，即係當然亦都係即係好好記憶猶新係嘛。即係每次睇翻，你都會笑嘅。咁啊，又或者阿喪波就扮乞衣啦，扮乞錢啦，睇下乞乜到錢啦。依一個又係就係笑爆嘴啦。咁啊，喪波去挑食宴食30個嘅麵包啦。咁啊，依啲又係即係能人所不能啦。咁但係大家都可能會問啦，咁即係依一個咁受歡迎嘅環節係嘛，咁多人去追捧，咁亦都係捧紅咗阿喪波出嚟，大家對佢都好阿波哥啊，而家佢新代叫做阿方哥係嘛，咁大家都好認識佢啦。咁後屘點解會冇咗依一個嘅環節咧？咁樣咁就係都係喪波就走唔開啊，人一紅就囂啦，個人就飄啦。咁啊拍起上嚟嘅時候咧，最成隊團隊咧就好唔撚合拍。尤其是同阿田小豪咧，就係咬唔撚完啊！即係拍啲嘢出嚟就好撚令到佢屌你老尾閪冚家產就火滾啊！拍啲嘢出嚟就令啲嘢唔撚受控啊！咁樣樣咁同埋咧，每次做嘅嘢咧，即係越玩越癲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如果要一個星期內裏面咧趕出嚟咧，其實有時咧就係未必達到嗰個嘅效果。咁啊～有時咧，亦都係做出嚟嘅依一個嘅情況出嚟咧，就係每個星期間急就將佢做咧，可能咧就有時會跌鍋，或者係即係 out of 大家嘅依一個嘅 expectation， 做出嚟咧就係並未有嗰個 dramatic 嘅依一個嘅效果。咁啊，全世界就屌撚曬尾老尾係嘛？咁啊，大家就即係 趕啦，啊，喪波唔合作啦，咁同埋喪波就喺個一個嘅拍攝嘅旅程嘅，成日都扭小忽花啦，又多 NG 啦，搞到啲同事咧就係好辛苦，又要趕啊，趕住出街啊，各方面嘅嘢，咁啊要唔好忘記，而家我哋全個 team 就做到順撚曬手腳，有曬一個嘅 logistic， 有曬個流程，咁啊當時就仍然係跌跌撞撞、摸摸碰碰啊咁樣，咁啊即係冇而家咁 systematic 去咁樣去做。咁啊，所以咁急嘅情況之下咧，大家都會覺得，哇！如果咁樣樣去撞出嚟，又驚自己做唔好，就要諗下啊，會唔會有其他嗰啲嘅濕術條啊？要依一個嘅喪波敢死隊要落架啊，即係要再諗過另外一啲嘅環節啦。咁啊，即係依一個就係大家都知道之後，就變咗好多一啲嘅唔同嘅節目出嚟，譬如夜場警訊啦，係嘛？咁希又亦都有依一個嘅啊，閪節的美食家啦。後尾我亦都曾經拍過十幾集嘅一個嘅短嘅一啲嘅網劇《幻海再奇情》咧，咁亦都係因為嚇，如果喪波係順風順水又聽教聽話嘅，可能就一直可能會再做一啲長啲嘅集數，但係變咗一個短命嘅一個嘅 segment， 咁後尾咧亦都係 spin off 咗更加多嘅唔同嘅一啲嘅環節咧，令到我哋咧可以有更加多嘅 creativity 咧，同大家去一個嘅分享。咁啊，當然啦嚇，即係喺喪波敢死隊。其中一個咧就係重新模仿過係嘛暗角七警嚇嗰個嘅故事，咁啊依一個我覺得亦都係非常之正嘅係嘛，即係當時佢哋阿比利哥就同埋阿雞雞啊佢哋咧就一齊咧就係創作咗依一個嘅暗角七警啊依一個嘅故仔，重新咧就係即係將佢咧就係拍起咗。如果喺喪波嘅平行宇宙出現嘅時候，當你俾啲差佬捉咗去毒打嘅依個時期，當時嘅法圍啊，嚇會點樣去懲罰呢啲嘅差人咧？哇！我就覺得咧，即係依一個嘅古仔咧，而家今日咧show翻出嚟咧，唔知分分鐘咧會唔會俾人秋後算帳咧？有依一個嘅國安法咧，就係會大刑時候。咁但係事不宜遲啦，依一個嘅片段咧，我睇下揾唔揾得到。如果揾得到咧，我都喺今集裏邊咧就重播多一次，俾大家重温翻啊！依一個嘅喪波嚇點樣啊對付依一個嘅嚇？傳說中嘅依一個嘅暗角七警嘅依一個嘅平行宇宙版本啊，俾大家去重新要再睇睇。咁啊，今集咧就去到依一個嘅地步。咁啊，即係多謝大家支持嚇 MHK 十年周年嘅紀念特輯《涉到空虛網台血淚史》。咁啊，再過多個禮拜，大家再見。咁啊，節目嘅結尾播一播當時創波敢死隊嘅一啲嘅片段，俾大家睇睇。 众所周知，丧波佢真系丧。今日我就喺度想同大家讲一个关于丧波同埋暗国嘅传说。 你還多啊！你還啊！ 你玩啊，打烂死你！啊，你玩啊，你玩过？打烂死你仆街！收你老母气！ 喂，阿 Sir， 呢度好卵样啊！不如行下一边，慢慢玩嚟。 屌你老尾閪咁卵多， 屌咁卵多嘢讲， 屌你老母啊！ 死啦，够啦，够啦！ 你老味你仆街啊！ 你老味， 有嘢讲， 你老味， 屌你老味， 咁样饮咗 水， 都系你啊！ 阿妈个头面痕， 吓你老母啊！家产 你，吓你睇， 你老味啊！玩阿蛇，屌你老味，仆街啊！你家产玩，好啦好玩啊！慢慢想法了。 Thank you. 走走未啫？走未啫？ 睇唔清楚啊！ 你出去望下。 我出去，你唔出去？ 屌你啊！做叫你唔好做差佬啊！仆街，出去望下啦！喂，我好卵惊啊！ 你吓我啊！你吓我咩？妈， 你老母 啊！ 死你老母！ 妈， 你老母！你老母！你老母！你老母！ It's a long road when you're on your own, and it hurts when they tear your dreams apart. And every new town just seems to bring you down, trying to find peace of mind. Your heart